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用真实的自己挑战不同成绩，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跟着呼吸，听节奏的强烈，颠覆想象的夜，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 Welcome to DJ's Green Chun Quiz of the Music， 让音乐 Clear the Warehouse of the Music。 OK， 能量音乐，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的准时守候，我是春辉，开播喽。所以呢，各位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呢，为大家安排了很多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呢，我们来一起洗耳恭听。那首先第一个要登场的呢，就是小雨宋念宇啊。我们说善良的人呢，总会遇到很善良的人啊。那么宋念宇呢，带给我们的一首新歌叫做是《所谓的爱》，唱出了很多平凡的爱情当中的珍贵还有难得。那不少人呢，往往在失去对方啊，失去互相依存的时候呢，才会发现自己内心的空虚还有无悔，那忘了再平凡不过的陪伴了，这就是难得的一份爱，是不是？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小雨宋念宇带给我们的《所谓的爱》，掌声有请。 长久的爱情呢，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呢，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啊。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所谓的爱，来自于宋念宇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一些，内心很真实的想法，然后呢，来改变自己，好吗？好了，我们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博啊，他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思念。我们说在听梁博的歌曲的时候呢，都会能够深深的感受到爱过一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歌曲当中呢也唱到，想念那时的你，也想念那时的我，也想念那时一切的简单。我在想念，你是否在想念？是否在天边默默的祝福？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又离开啊？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想念啊，在这个尾奏里边的思念情绪呢，也是娓娓的到来啊，但是呢，又平静的抒发了对于故乡、对于故人的一种思念，真情流露。所以呢，让我们所有的听者更加触碰了我们的那种思乡之怀。所以呢，我们听听看，来自于梁博的《想念》，掌声有请。 的那些单纯的笑脸，现在也和你无关。我们都相遇在这里的同一个地点，又分别在同一时间。那时候都说好要记住你的诺言，但你的诺言不变。想念昨天的风，也想念昨天的雨，也想念昨天的黄昏和海岸。想念那时的你，也想念那时的我，也想念那时的一切都简单。想念冬天的雪，也想念家人的暖，也想念离开时的那个。那是个永恒的节点，从此风雨兼程的走，用心的追赶，可是彩虹永远在天边。因为相信夜夜会不信，所以去冒险，看看一切的另一面。难过时候忧郁的我，就看到你的脸出现在我心里面。我想念家乡的风，也想念家乡的路，也想念家乡的黄昏和海岸。想念那时的你，也想念那时的我，也想念那时的一切都简单。想念家人的暖，也想念离开时的那个夜晚。我在想念，是否你也在想？ Energy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成河流，独自漫步在黄昏街头，这座城市拥挤难让人猜透，心中的呼喊日渐枯萎，细雨落下装成我的泪，无法启齿也没有谁能安慰，藏在我心底是一片灰海，我现在这片海中走出来，悬浮在深海中时发抖的我，伸出双手只想要与你触碰，牵我的手 Hello Hello， 拥抱着你的痛 Hello Hello， 哪怕痛苦不相同。寂寞包围我，而当暮色淹没了一切，干脆不再幻想被发现，悄然走向比黑夜更黑的夜，藏在我心底是一片灰海，我现在这片海中走不出来，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窦家园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的是 Hello 啊。那么在经过世界的冰冷、成长的迷茫之后呢，那蓦然发现原来这一代人呢有着相同的痛点。那窦家园呢以温暖而带有希望的嗓音呢，在告诉我们无论经历过什么依然会怀有希望，当遇见同类的时候呢依然会奋不顾身地说出 Hello， 你明白了吗？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欢迎你的继续聆听啊。刚才的一首歌曲呢希望能够喜欢，不过下面这首歌曲呢依然是可以让我们有很多回忆的啊。那张栋梁的歌你是不是很久没听过了呢？张栋梁说，你也一样爱着我，有一个温暖的角落是我的心窝，把你的爱收藏起来放进我的口袋，不会让你轻易的离开。没错，这就是来自于张栋梁的那首说你也一样爱着我，真的太甜蜜太浪漫的一首歌曲了，会让人呢听着听着呢就会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应该去恋爱了呢。来吧，张栋梁说你也一样爱着我，掌声有请。 为什么你总是闷闷不乐，你知不知道你是最好的，这首歌我唱，这首歌就是要给你快乐。 上只有你独一无二，我为你添上幸福的颜色。这首歌我唱，这首歌你要专心的听着，说你也一样爱着我，有一个温暖降落，那是我心窝。把你的爱收起来，放进我的口袋，不让你轻易离开。我会永远爱着你，到老还是同一句，因为我珍惜。轻轻地摇着蓝衣，戴着老花眼镜，还记得我们这首歌。世界上只有你独一无二，我为你添上幸福的颜色。这首歌我唱，这首歌你要专心的听着。说你也一样爱着我，有一个温暖降落，那是我心窝。把你的爱收起来，放进我的口袋，不让你轻易。爱着你到老还是同一句，因为我珍惜。轻轻地摇着蓝衣，戴着老花眼镜，还记得我们这首歌，这首歌。说你一样爱着我，说你也一样爱着我，有一个温暖降落，是我心窝。把你的爱收起来，放进我的口袋，不让你轻易离开。我会永远爱着你，到老还是同一句，因为我珍惜。轻轻地摇着蓝衣，戴着老花眼镜，还记得我们这首歌。 不管多少年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呢，还是会想到自己青春年少时候的那份感动，是吧？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栋梁的《说你也一样爱着我》，很有回忆的一首歌哈。好了，我们来继续听啊，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梓童。那陈梓童呢，再次回归，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沉香》，他回归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那种氛围电子加上中国风 R&B 的曲风啊，带来这样的一首全新的创作作品，叫做是《沉香》。那这一次呢，梓童呢也是展现了他作品上进一步的成熟自如以及独有的音乐风格标签。那与其他的国风歌曲的听感不同，那《沉香》里的中国韵味呢，来自于韵律和歌词的本身，而非制作上的中国元素啊。歌词的意境呢，古意而深刻，但音乐的精神以及审美呢，却趋于那种现代的极简精神。所以呢，独特的差异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发生着巧妙的融合和碰撞，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陈梓童带给我们的这首歌，叫做是《沉香》，掌声有请。 谁为情花水月痴狂，眉散墨江。

值的时间，却等不到你一点点思念，只剩下抱歉。原来我们住在不同世界，多余的腾不出一点空间。 郭靖，可惜啊，钢琴呢搭配着现代感的节奏啊，都会感很强烈的曲风，也是一首很治愈的情歌。那活生生的用音乐故事呢，把自己又重新的虐了一遍哈。没错，真的是一首歌一个故事。那听懂的人呢，都是有故事的人。那我们说最好的我们的人生呢，就是一场旅行啊，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去同一个地方啊。那些独自走过的路，那些笨拙而慢慢的成长，那都会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变得是更加的独立而且是丰富，所以呢，其实呢，可惜了也是无悔，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恋人啊，明天路更长，这个世界已经不适合流浪。昔日仓皇如梦一场，我久别这里，而你依然。来自唐映枫的《日落半张歌》显然也是一首令人称奇的作品。他自己在歌曲的评论区写道，美的事物不同以往，它已然平和，成为独居在天空中轻盈的鸟吧。正消逝的生活给了他可喜的灵感。来听他的诗歌，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唐映枫《日落半张歌》。 穿过风的那条隧道，日落那座断桥，我就回到了家乡。踩过边陲那小城堡，白的那碗惆怅，我就来到你身旁。恋人啊，明天路更要长，这世界已不是和流浪，昔日仓皇如梦一场，少你依然，清醒你依然，我就别这里而你依然。该去何方？看雾还列车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青春。那你的青春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哦。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杨培安关于青春的一首歌曲，叫做是《沉睡的野兽》。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由都志文来谱曲啊。那么杨培安的歌声呢，真的是疼入心扉啊。那没有谁受伤却无法成双的结局，在这首歌曲当中都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来一起听听看，来自于杨培安的《沉睡的野兽》。掌声有请。 回忆像个闹钟，它定时怂恿，提醒自己心里多空。以为把心反锁，不爱就不失落，终究是我天真过头。我们犯过太多不成熟的错，最后想要什么还不什么冷漠，拒绝每次心动，就快要感觉不到痛。爱像一头沉睡的野兽，因为害怕受伤，对爱没有期望。我这一种寂寞无法摆脱，我们犯过太多不成熟的错，最后想要什么还不懂。我为什么冷漠，每次心痛，快要感觉不到心会痛。爱像一头沉睡的野兽，因为害怕受伤，对爱没有期望。我这一种失落，我想要唤醒我心底的野兽，虽然害怕受伤，对爱还有希望，我不想再沉默。 虽然害怕受伤，对爱还有期望，我不想再沉默，抛开错觉，我还能再爱吗？会有谁出现我生命中？ 耳机里听见的呢，是杨培安未加修饰的真实啊，包括嗓音，包括想做音乐，包括想透露音乐所传达的那种感情。那透过专辑里不乏相似迷幻的曲风的歌曲，那但是这首歌曲的整个的旋律呢，都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哈。那进场的钢琴鼓点掺杂着一些电子，那连续的平音呢，真的是一种在歌曲当中最完美的一种演绎的表达了哈，让我们真的能够相信这首歌曲，让我们能够真的走进这首歌曲。所以呢，沉睡的野兽是不是唱的就是你呢？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到了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啊！我们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 Aline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远在心中的你》。没错，你呢是我的世界，是我即将迷路时远方最亮的灯火。那 Aline 呢也是趁着天籁而来，那带给我们的这首歌，当然了也是电视剧《风暴舞》的一首插曲。没错， Aline 呢总是能够用故事性的声线把我们的耳朵牢牢的套住，把心牢牢的拉近，然后呢再把画面感带入到我们的眼睛。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和感动，所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远在心中的你》。我是春晖，今儿的节目咱们就这样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勉强开的花，往往太难结果，直到遇见你。才懂执着什么，命运很狡猾，更让人紧紧牵手，绕到这路口，让恋人又分开走。每当爱要迷路的时候，你总惦记灯光。